直我对你不了解，以为爱得深就不怕伤悲，偏偏爱让心成雪。

看你的美，看心里都是你，忘了我是谁。不看你的眼，不看你的眉，看的时候心里跳，看过以后眼泪垂。 中困在你温柔，不想一个人寂寞无边漂泊，就像鱼儿水里游，你的心河流向我，不眠不休地追求。心中慢慢游，多

我无法轻易推开，我无法随便走开。感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。

但是围城的房是沉重的城，是是非非亲亲爱爱，你还要不要我紧紧地抱着，舍不得放不开。山河大地本是围城，何况是沉重的城，想要解脱，想要守护，就拼命一颗心去攀渡。 我真爱记忆中的你，在哪里才能感觉你的爱？虽然说往事越走越遥远，多希望一切没改变。 我的爱一切没改变，在心中你是我唯一的梦，虽然我承受别离的寂寞，期待着重逢的来临。 穿过千 给我深深的呼唤，安慰我为了你沧桑的心， 我怎能舍去对你的思念？ 那是我， 那是我所有的一切。

想唱着你也好，反正用我懒得懂，站在屋顶着对风说不想你重要，未来冬日热意的天空，最大的敌人有人说爱我，坐在电影院的二楼看人群